我一定要上陆地听噶。 咁到底系咩节目唔听唔得咧？ 是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到六点的有你同行啊！除了有各式各样的资讯，还有海底舞的音乐啊，真的好好听的， 好像很吸引咁、啊。既然是这样，我都要去听啊！啊，唔系，我保护你，同你一起去啦。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高心庭创办人 Karen 和 Agnes 要挑战我们， 大家都可以尝试在家里面试下种植的，街市买菜都会搭条葱的嘛，用了一半之后其实还会剩下个葱头，我们可以将它放到水里面等它再次去生长。 哇，这个好方法啊，希婷得不得 啊？得啊，就这个礼拜试。 想知道主持李浩辉和萧希婷可不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婷。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过咗星期六、星期日，通常礼拜一咧都要翻工啊、翻学啊咁。但系今日咧，诶，适逢系一个公众假期，呢一日咧系五月初五，五月初五端午节，新历咧系六月十四号啊。5:07。室外气温29度，今日最高32度，开始我们的早晨节目。早晨。 小老师阿家会认真来教导我步过红绿灯，犹豫了必须清楚看真，哪管一次做错也都可摧毁这生，何解我恋爱想会残忍，从来是快乐过便不会侥幸，动作少简单偏偏最伤，我怎可以做个最优秀路上行人，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假使相当勇敢怎可挽回自身，若要冲青山怎可以不留痕，来又去要走的际遇未接近，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抬头前望向对面马路如此吸引，逐秒等心急总加倍的难行，难道我要必先壮烈地牺牲去换慢，但真不好好开过手，也不可以被爱 有啲歌咧就有啲隐喻嘅吓，郑融嘅红绿灯，如果你即系唔遵守呢个交通规则嘅时候咧，转眼咧就系会系改变你嘅一生啊，全部都唔同晒咁。如果系话有时光倒流嘅时候，可能好多人都会系啊，我真系想翻翻去某一个日子、某一个时间，能够去将佢改变，改变咧咁就好啦。成个世界都唔同咗啊，嗰个世界系指自己嘅世界。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些想法，在电影周星驰的《套月光宝盒》里面就是有一段这样的情况，将它重复很多次，就是要回到那个年代的时候是阻止一个即死亡这样，要来回很多次，出出入入出出入入，最后呢才可以改变到那个事情的发生。不过如果你要改变了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很多东西都是整定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是很完全是不同的一些变化。那个变化呢也都可能影响到某一些人的喜与悲。所以如果想到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有些东西是不会即不可以去改变。唯有的就是在你拥有现在的时候，珍惜你的现在，好好的享受你的现在。点解咁谂咧？咁啊，寻日就喺呢个沙田嗰度发生咗一个交通意外嘅时候咧，好多时咧都会令人好可惜嘅就系、是、啊，梗系有人冲灯啦，唉，梗系有人开快车啦，咁啊，卒之都系大概都系关乎呢啲嘅原因嘅时候，以至就系出咗祸。咁如果系真可以时光倒流嘅时候，大家遵守翻呢个交通规则，咁就可以相安无事啦，应该。所以点解我哋要有规矩？规矩佢要自己去遵守。教小朋友嘅时候，你都可能好多规矩要佢遵守，就系唔想佢行差踏错。 水汪汪的黑眼睛。笑太多真善，你面容上的改变，脑里未移迁，轻飘飘的旧时日，悄悄的飞逝，数载如梦烟半笑，回首那堪计。风萧萧的漫长路，你只身飘零，仍在寻觅你踪影，渺渺像流星。黑漆漆的孤枕边，记你的温柔。破晓乍醒多空虚，难可再拥有。像他不久便作归家，但愿重拾美丽往昔，再见你一面，一生匆匆怎舍浮云和蓝天。凄清清的秋雨点，再碰我窗前，以后的转变，我永是云烟，孤单单的身影中，那痛苦失落，永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痛。漫长路，你只身飘零，仍在寻觅你踪影，渺渺像流星。 漆漆的孤枕边，记你的温柔。破晓乍醒多空虚，难可再拥有。让他不久便再归家，但愿重拾美丽往昔，再见你一面。一生匆匆怎舍浮云和蓝天，凄清清的秋雨点再碰我窗前，以后的转变，我永是云烟。孤单单的身影中，那痛苦失落，永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痛。永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痛。 阿郎的故事，当初上映的时候呢，都是很多人去看，也都赞人热泪啊。亦都原因之一，主角都吸引啦。睇戏你话都要睇靓嘅男主角、女主角，就特别嗰段时间嘅周润发咧，都系好受欢迎嘅，都应该英雄本色嗰个阶段啦。阿郎的故事就是周润发同埋张艾嘉做嘅，咁阿郎就系呢个郎吓，个浪子阿郎，系一个出色嘅电单车赛车手，咁啊识咗个富家女啊，叫波波张艾嘉。咁啊，张艾嘉对佢一往情深啦。咁啊，直情当你好情深嘅时候，就睇唔到对方嘅缺点，就算系缺点都成为优点。但系咧，就系即系妈咪嘅反对啦。咁啊，不顾妈咪嘅反对啦，就同阿郎喺埋一齐同居啦。跟住就未婚怀孕，然而放荡不羁嘅郎都依然顾我。喺波波怀孕嘅时候咧，就出轨同另一个女子亲热。咁啊，波波发现之后，梗系唔开心啦。咁要出手打阿郎，呢个都好自然嘅反应。咁阿郎一怒之下，仲打咗呢个身怀六甲嘅波波。最后剧情发展啊，咁系即系一段啦。咁就系个女嘅就走咗去读书啊。咁而啊个男嘅咧，又因为一单嘅即系啲类似啲非法赛车嘅事件咧，就而被捕入狱噶。去到剧情最后咧，大家都会。即系始终都系心爱啦，伤好翻，谂住伤好翻嘅时候，点知就系阿郎系一个嘅就系、是、炒车而死嘅，咁所以嗰阵时都好多人喊嘅。咁呢套戏当时嘅上映咧，八九年嘅时候啦，而嗰个收益咧，票房咧系超过3000万。嗰阵时嘅戏咧，就好多闲闲地都有咁样嘅票房，唔同今时今日嗬。嗰阵时咧，因为咁多人都中意睇电影啦，多人睇多人支持嘅时候咧。就自然都拍好多唔同类型嘅影片，所以嗰时嘅电影都几辉煌啊！记得呢首歌吗？系啦，就来自电视剧啊，讲揸的士嘅。阿马明仲有胡鸿钧《航魔的》嘅主题曲，呢首歌嘅音乐嘅编排咧，开头嘅引子相当于长，长达1分28秒。 车窗都关上了，再走的顾客有多少？道镜影照面具，何处或是受雨扰？怎超脱世态纷扰？劫数可有预兆？何时被爱呼召？谁愿见死不救，滴水不流，像一颗石头，能痛到多少春与秋？ 知花花世界，梦想一刹那已走坏。志气可以自卖，每步陷阱任你踩。光阴走得太快，重伤一次你会长大。到处天阔地大，谁评定我好坏？谁愿意死不休，滴水不漏，像一颗石头，能痛到多少春与秋？一千岁亦自觉不够，无惧我心伤透，荡飞依旧，万般带不走。无论是快乐与难受，也只不过刹那感受。亦都想逗留，能痛到多少春与秋，一千岁亦自觉不够，无惧我心伤透，荡飞依旧，万般带不走，凡尘没有什么永久，乐与苦不掂挂身后，畅游。 都成为一套受欢迎的电视剧，一路仲拍呢个续集添吓。《降魔的》啊，咁咧就系胡鸿钧啦，佢系里边嘅其中一个角色，主题曲系佢唱埋。早晨，你听紧系清晨爽利嘅节目啊！今日系六月十四号，星期一，农历嘅日子系五月初五，端午节。现时时间5:23。今日的天气方面，就是有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8度，相对湿度85%。午夜丽人，谭咏麟。 为他献去了披肩，客人为佢将酒斟满，他总爱回报，轻轻一笑，看已大万千。为他点了香烟，有如物践他的声线。他令人陶醉于幽香里，两唇合上一片。他的刻意对你痴缠，一杯酒彼此一半，红灯中求一吻留恋。开心跟你说个谎言，可否知痴心一片，闻歌起舞，人皆可拥抱，尽管心里有辛酸，往来夜店天天不变。他任由人客心中取暖，向人奉献温暖。 客人为佢将酒斟满，他令人陶醉于幽香里，两唇合上一片。他的刻意对你痴缠，一杯酒彼此一半，红灯中求一吻留恋。开心跟你说个谎言，可否知痴心一片，民歌起舞人皆可拥抱，可会是情愿。尽管心里有辛酸，往来夜店天天不变，他任由人客心中取暖，向人奉献温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就即刻想起刘美君的这首歌《午夜情》。 这一张嘴念傻痴痴，哦，这不起说话像冬天，我甘愿长相依，决意一生过渐漆黑，愿追逐无止境，随便讲心里没你。 刘美君呢一首嘅歌曲系《午夜丽人》嘅主题歌曲《午夜情》，当年唱呢首歌咧都一炮而红啊，又觉得佢系有嗰种嘅味道啊。好啦，接近五点半嘅新闻报道啦，而家温度系28度，今日最高温度大概有32度。新闻之后再继续我哋嘅节目啦。 清晨5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铁东铁线新轨道接驳工程完成列车测试，来往红磡站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今日回复正常运作。昨日来往旺角东至到红磡站的列车服务全日暂停，为过海段新轨道安装架空电缆相关设备，并且在工程完成之后进行测试。美国总统拜登在英国康沃尔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之后，专抵比利时布鲁塞尔，准备参加北约峰会以及与欧盟领袖会面。拜登离开英国之前，先到温莎堡与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会面。拜登检阅仪仗队之后，与英女王查罪。拜登在会后说，英女王令到自己想起自己的妈妈。又透露英女王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了解他们。这次是英女王因为新型肺炎疫情自我隔离一年多以来首次与外国领袖单独会面。

即係喺呢個疫情嘅期間，我就覺得係你比較私人啲，同你自己屋企人就可以好啲。咁喺飲茶嘅時候咧，喺飲早茶，特別係多數咧都仲有呢個搭台。以前搭台又好地地，覺得冇乜問題。但係當疫情嘅時候出現咗咧，就會發覺係原來嗰個即係喺翻自己人個感覺係比較重要啲。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分了一些陌生人，你又不认识他，都不知道他的健康情况或者他的卫生情况。所以呢尽量避免都是这个这样的情况，是大家一起去共同坐在一张台上吃东西。但有些朋友呢又不介意，不过始终呢都是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去街啊，任何嘢咧都要小心，做好曬你嗰個防疫措施啊！就算同人搭台咧，可能有啲朋友唔介意，你都要有一個提高警惕嘅做法。咁因為你當時食嘢嘅時候係除咗口罩噶嘛，除咗口罩，如果個台係好近嘅台，你話大台咧都有啲大台十二人台咧係分咗幾份嘅搭台嘅以前，而家唔知有冇啦嚇。但係現時嚟講，我哋都限咗四人四人嘅時候。通常可能都有张四人的台，四人的台俾你搭台的时候，真的挺近的。孙耀威。 下雨天，在夜静沉寂处， 爱的故事， 听你的爱故事， 下集啊， 下着心中的雨，吉他态度常放肆，你已经伤心多次，我怕你的忧郁可停止，到底应相爱或分开，假设情不再，应该等你决定，我假装潇洒望海，我早都知你离不开，真叫人感慨，但我对你爱念未曾改，我但愿珍惜你，这颗心不忍看你落泪时，一串串令心酸酸，仍旧仍旧眷恋。我但愿他珍惜你，爱可一生一世永没尽头，不要我耐心辗转，无尽无尽挂牵。爱你却未开口，宁愿像现在是好友，愿你开心偶然想到我。正沉寂处，你说失意际遇，是内心在犹豫。天空似是停了雨，我始终相当关注，盼你去找些开心日子，到底应相爱或分开，假设情不再，只想等你决定，我假装潇洒望海，我早都知你离不开，真叫人感慨，但我对你爱念未曾改，这颗心不忍看你落泪时，一串串令心酸酸，仍旧仍旧眷恋。我但愿他珍惜你，爱可一生一世永没尽头，不要我耐心辗转， 无寂寞尽挂牵，爱你却未开口，宁愿像现在是好友。愿你开心偶然想到我， 孙耀威《爱的故事》有上集和下集，刚刚我们听的就是下集，咁有机会咧播翻上集俾你听，系啊，讲翻上集下集咧，有时睇戏咧，以前都好多有上集啊、下集啊、大结局咁样。咁依次序啊，当然梗系睇咗上集先下集啦。但系当如果你即系手持即系中段啦，我哋有啲 DVD 啊嗰啲啦，咁你如果上集同下集嘅时候，你会唔会由下集嗰度睇戏咧？正如有啲人咧睇书咧，佢睇咁上下咧，佢就直情喺后边嗰度睇，佢就好想快啲知道个结局啊！当知道结局嘅时候咧，虽然你话好似诶，即系冇咗嗰种个谜底嗰个感觉咧，但系你都会仍然啲细节咧都会睇翻嘅。有啲位啊，知道系发生系点。其实啲古仔咧拍戏嗰啲嘢咧，你即系睇嗰啲电影嘅意思。有时你都知道啲剧情大概系咁噶啦，不过中间会唔会有啲咩枝节系点咧？又或者你好想睇下男女主角嘅演绎，又或者睇下啲对白点样去精景咧？你都会睇翻落去嘅。咁所以呢样嘢都系每一个人个喜好啊，每一个人做事嘅方式、睇书嘅方式都不同。咁如果呢个情况之下咧，就别管他啦。每人有自己嘅自由去做自己喜欢嘅事。 人生相见有几番，为了分别时让你天天想我，今天我是痴情无限。相逢难聚爱更难，人生痴痴爱几番，让我痴爱长存心里，今天我是痴情无 人生的悲与喜就包括了爱情故事，明知相爱的人大家又不可以在一起，不过就算各走各路，以后都仍然惦记住对方，是不是在心里面的浪漫就可以呢？当然会有很多的因素是不为爱人道，如果是这个即是不是在自己身边的人但你又记挂的呢，咁都可以系当系浪漫嘅一种，将佢睇化少少嘅时候咧，都可以系令到自己不至于咁伤感吓，比较乐观地去写词，而唱出头先嗰首歌嘅味道咧，就黄沾嘅词，关谷英嘅《我是痴情无限》。早晨啦，今日咧就端午节，咁听日咧我哋呢个健康在清晨咧，崔博士咧就会讲有关端午节嘅嘢，就系端午节啊，当然离不开呢排咧就同大家一齐去赏画。端午节咧都有好多画咧可以去赏，赏画嘅同时咧亦都有啲健康之道会同大家分享嘅。咁而有一个预告片啊，咁如果你有睇到 Facebook 嘅话咧，喺钱佩兴嘅专业清晨爽利嗰度咧。亦都喺星期六嘅时候咧，就出咗一条片啦。呢次成五分几钟，五分几钟里边咧，其实就好多内容去讲，亦都有一首好靓嘅音乐衬托住。嗰首音乐咧就系崔博士嘅师母啊，就系弹奏呢个渔舟唱晚。咁我睇翻 Facebook 嗰度有啲人嘅回应咧，就话吓嗰个少女系师母咁啊，系我冇喺嗰度回应，或者迟少少喺嗰度答翻啦。系啊，师母咧就生得好年轻嘅，其实佢都系后生嘅，咁好就少女咁样。咁加上而家啲人士咧，现代人咧都好识得保养自己嘅。师母真系好能干噶，画画又叻啦，写首字又靓啦，又识弹呢个古筝啊咁样。而本身咧个学问都好高嘅一位朋友，这个计数方面好叻噶，系啲咩会计师级嗰啲人嚟噶啦。不过佢就中意去画画，嚟咗香港咧就系转喺呢个艺术方面嘅发展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呢条片啦，有师母弹奏呢个渔舟唱晚，而亦都去师傅啦，就系崔博士嘅师傅，都有出镜讲少少佢画咗呢啲端午节嘅画嘅。咁当然亦都有崔博士嘅画喺呢条片里边，大家会睇到。仲有提到咧，就系喺呢个即系端午期间嘅一啲嘅民间习俗嘅食疗方啊。因为喺呢个五月咧，都系一个毒月啊。好多蛇虫鼠蚁出动嘅时候啦，我哋点样去驱毒呢？睇电影《白蛇传》里面都有啦，《白蛇传》即一啲戏就咁讲啦吓，化身成为人而同许仙就成为夫妇，但系许仙有一次饮咗酒之后，或者系好似个妻子都饮咗酒啊定咩，咁就现咗形啦，现咗条蛇形就吓死佢许仙。咁就係嗰個故事都講到就係呢個五月端陽嘅時候，所以咧我哋喺端午節咧。都要驅毒，咁又有關呢啲驅毒嘅嘢啊，啲食療方咧會喺聽日同埋下個星期二呢兩個星期二咧都會提及到嘅。其中一個咧就係美白嘅，女士們愛美白嘅話，你都要花好多嘅金錢喺呢一度，但係你可以留意一下啦，就係到時崔博士咧會介紹一條蘭子香湯藥方，點樣可以令到你美白呢？記住留意呢兩個星期二嘅。健健康康就系清晨啦！呢个时候我哋又听翻《渔舟唱晚》，仲有埋关正杰唱。 山上向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是香港暖流的原子佩拔斯，每日的听众打嚟18723112暖流热线，同我哋鸡啄唔断。今年父亲节，我就要挑战爸爸同我斗长讲电话，睇下边个讲多啲心事俾对方听。父亲节，大家都要听下爸爸讲心事啊！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所有爸爸同子女享受每一个挑战，父亲节快乐！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缘啊缘，如何解释 每一个相交相遇都是一个缘分，袁翠霞珍惜同你共聚的这个缘。诚邀你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至10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趣空间见。 要言重未了的一段情渐浓，为何一朝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是一个公众假期的呢一天啊，今日红日啦，系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有啲人啊，中意游龙舟水啊，以前就好热闹啊，又周围好多嗰啲即系龙舟竞渡嘅赛事吓。咁疫情之下咧，就都好多都即系唔多见啦。嘅以前嗰种热闹嘅现象咧，就都见唔到啦。不过就系都好多嘢在心中啦。咁你可以同屋企人。今日可以食粽啊，煲啲五色豆粥啊，咁样。咁有啲人咧，可能咧就系跟翻啲习俗啊，摆一啲艾草啊嗰啲咧，就挂喺门口啊，咁样，一啲系驱毒嘅意思咁样。中国人咧都会系跟翻啲传统做嘢嘅好多吓。咁但求有心安啦。端午节假期嘅呢一天，现时时间6点09分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喺未来两三日，骤雨系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嘅。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六月十四号端午节假期嘅呢个朝头早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就系丁叶君耀啦。早晨啊，丁！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假期嘅早上啊，大家可以咧就有呢一日咧轻松下，就唔使又挂住翻工啦吓。咁啊，嗰个轻松咧就系有啲人咧中意去游下水啦。咁好开心嘅咧，我中意食粽啦。虽然咧喺啲粥铺咧都有啲粽卖啊，咁但系我觉得端午节咧就会应该特别推出。多一啲傳統嘅粽出嚟，幾有特色，幾好味嘅。你中唔中意食噶？ 係啊，其實印象中咧，端午節咧，我覺得嗰陣時食粽咧係唔同嘅，因為睇個電視咧就見到人哋爬龍舟啦，唔使現場睇啦，開著個冷氣啦。咁同埋我好中意食粽嘅，因為咧有啲蛋黃啊，或者有啲乾瑤柱，有啲好少少嗰啲咧，哇、那個感覺係好正嘅。 哇！你食嗰啲都好名貴嘅粽喎、啊， 所以唔會食得多啦，係多數人哋包俾我嘅係啦。 係嗱，咁啊，其實食粽嘅背後咧，我哋細個都知道。就是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嘛，这个都是历史故事啊。 是啊，很多节日都很有历史成分的。 那 我觉得呢，其实呢我们清晨所理就讲在身心健康之余呢，有时看一看历史呢可以温故知新，而看历史呢未必需要揸住本书在那里看的。有时呢是可以呢，我们可以借一借这个平台跟大家讲一些呢很重要的事，大事历史的事。 没错。 例如这个 D-Day 可以说是20世纪呢对人类呢是最重要的一日嚟嘅。 啊，虽然咧，其实事件就已经事过境迁啦，以前嘅事。但系咧，你如果攞翻嚟睇嘅时候，好似睇戏咁去睇啲情节咧，你总会有啲得着，有啲启发嘅吓。咁、所以咧，历史系需要睇，我哋不能遗忘啊。 系啊，同埋睇翻嗰段历史咧，我哋更加珍惜而家嘅繁荣同埋稳定啊。 嗱，咁我哋又继续翻呢个历史嘅故事啦。 D Day 啊， 上次你就讲咗呢个 D Day 啦，就讲话盟军啊反攻德军嘅嗰日咧，哇，系用咗一年半嘅时间啦，动员几百万人去参与呢个计划。就整咗好多吹气坦克同埋军车，又发放假消息，就用嚟欺骗德军。咁啊，需要精准嘅军事调动之余咧，又要天公造美啊，必须要月圆之夜就是、方便散兵降落，仲要潮退就方便陆军抢滩。但系咧就好可惜，1944年嘅6月6号攻占嗰一晚嘅凌晨时分咧。计划进攻的地点诺曼第，哦，仍然是狂风大骤雨。咁就讲到啦，究竟盟军啊去唔去马呢？ 去到凌晨4点啊，盟军的最高统帅艾森豪咧一锤定音，用了3个英文字咧启动人类有史以嚟最庞大的军事行动啊。OK，Let's go。艾森豪咧，并唔系冷气房军师啊，佢走到去空军基地咧，探望首批降落诺曼第嘅散兵，佢就咁讲啦 ：I've done all I can, now it is up to you。 我已经竭尽所能，而家靠晒你哋啦。 嗱，为咗避免德军睇到啊，呢班散兵咧，个个咧都查黑晒块面，仲孭住咧接近200磅嘅器材。 点解咁重嘅咧吓？ 啊，因为嗰啲器材啊，足够佢哋独自喺野外咧生存几日嘅，当中包括咧正规同埋后备嘅降落伞、手枪、子弹、催泪弹、手榴弹、水樽、指南针、法国嘅钱币、防毒面具、救生衣、开山刀、急救用品、雨褛等等。 咁当时咧系有几多名呢一类散兵首先着陆诺曼第咧？ 大概20000。 哇，咁咪要好多架战机去运送佢哋？ 超过800架嗱，当中咧有好多架咧系冇引擎嘅滑翔机啊！ 冇引擎点飞啊？ 嗱，大力士运输机用一条好粗嘅绳咧拉住呢啲滑翔机啊！ 点解要用滑翔机咧？ 因为贪佢哋够静啊嘛，嗱，离目的地几百码咧，佢哋之间嗰条绳咧就会放开噶啦，然后滑翔机啊就要好小心咁降落噶啦。嗱，将领 Ridgway 啊就忆述当晚机舱里边嘅情景，佢系咁讲啦： 平时练习散兵系会不停咁讲笑，佢哋之间都成为好朋友，一齐相处接近2年。但是 D-Day 那一晚，机舱里面人人保持沉默，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面 幻想紧将会面对嘅危险啊！ 呢批散兵嘅任务啊，就系要占领咧通往诺曼第沙滩嘅主要桥梁同埋道路，咁样盟军咧先至可以进入由大量德军留守嘅内陆地区噶嘛。 嗯， 凌晨一点半，首批军机咧掠过诺曼第嘅上空啦，佢哋受到德军猛烈嘅机枪扫射啊，子弹燃点整个夜空。击向机身产生的蓝色、绿色、黄色的火花咧，十足十硝烟花。盟军的军机咧被围攻，散兵咧被迫在距离目标地点好远的地方降落啊！佢哋当中咧有人在空中中枪，有些高速下堕地面，有些咧跌入湖泊。由于啲器材有成200磅重啊，几百名士兵咧当场被浸死， 情况都好危急。 几千名散兵咧降落唔同位置，同队员失散晒啊！好彩佢哋组织力强，嗰啲德军啊嘅数目系佢哋四倍咧，都俾佢哋打残晒。 咁呢批散兵嘅损伤严唔严重啊？ 严重啊！嗱，五分之一人咧就被杀、受伤或者被生擒。 咁呢次事件对以后嘅影响好大啊！嗬， 世界各地多场战役，美军咧就唔再喺夜间投放散兵啦，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咁抢滩攻势又点进行啦？ 吓，六月六号日出之前一两个钟，5000艘唔同形状同体积嘅战船咧，由负重5000吨货柜嘅大型轮船至到船仔啊！占据英伦海峡，是历史上最庞大的海上军事行动。 抢滩的士兵人数大概有几多少？ 155,000啊！ 哇， 平均年龄只有22岁。 咁后生，有没有作战经验啊？ 嗱，当中两成咧系从来未打过仗的。 哇，咁都真的好弊啊！ 嗬，所以陪伴住他哋登陆咧，第一日已经有20,000吨军火了。 咁负责抢滩嘅士兵，其实系唔系有唔同嘅工种嘅咧？ 当然啦，每个士兵咧都有专门嘅军事伎俩嘅。嗱，有枪手同埋步枪手，有士兵咧负责火箭筒向敌军发射火箭嘅。咁又有士兵咧孭住一桶电油负责射火枪，又有啲咧负责展开铁丝网嘅。 咁其实佢哋都有足够嘅配备， 但系仍然要面对恶劣嘅天气啊！嗱，离开军舰咧，佢哋要登上咧登陆艇去抢滩噶嘛？嗱，未上呢啲艇之前嗰几个钟咧，海军为佢哋准备丰富嘅早餐。 早餐，我觉得系最后晚餐啊！ 都可以咁讲啊！嗱，呢一餐咧好丰富噶，嗱，有牛扒、鸡蛋、猪扒、雪糕、豆同埋肠仔。 系啊，系好丰富。不过食饱之后咧，如果遇上大风浪咧，都真系好辛苦嘅。 啊，冇办法啦，都要食噶。嗱，呢个队牧 Bob Slaughter 咧，喺佢年老嗰阵时咧，佢系接受电视访问啦。佢喺呢个 PBS 啊，即系美国嘅教育电视咧，一套纪录片 D Day 里边咧，亦忆述翻当时嘅情景。 朝向沙滩嘅旅程非常恐怖。好似海啸嘅巨浪不断咁冲击登陆艇，海水从四面八方咁涌入嚟，我哋全身都湿晒，云浪嘅情况变得越嚟越严重啊！ 与此同时，狂风暴雨呢亦都威胁天上400多架盟军嘅战机啊！他们必须在地面军抢滩之前轰炸德军的碉堡。好不幸，乌云笼罩住那些碉堡，机师唯有依靠当时最新的科技，就是雷达去找目标。他们收到上级指令，除非很肯定目标位置，一定不可以投放炸弹的。而在个天道投放炸弹一定要很准成的。即使偏差30秒啊，击落嘅位置咧可以相差超过1里。 咁盟军嘅空军最终有冇投放炸弹咧？ 有，头一批炸弹咧几乎全部落错晒，原本目标系沙滩噶嘛，点知迟咗揿掣，投放13,000粒炸弹咧就去咗后边嘅农地同埋牧场。恶劣嘅天气咧令空军大部分嘅攻击失败。 咁啊，盟軍咧特別為搶灘研發嘅海陸兩棲坦克咧，經過多次嘅海上測試係合格噶。點知去到 D-Day 嗰一日咧，呢啲坦克根本難以抵抗咧諾曼第平均六尺高嘅巨浪啊！其中一次搶攻，派出32架呢款坦克，27架咧一放落嚟，立即沉落水底啦。3架咧就喺中途搁浅，只有2架成功登陆啊！但系已经发挥唔到支援嘅作用啦。 哇！咁呢次嘅行动都好多失误、啊， 令士兵咧喺毫无掩护嘅情况下咧喺沙滩上孤军作战。5个要准备攻陷嘅诺曼第沙滩咧。最困难是美军负责的奥马哈。 咦，我醒起电影《雷霆救兵》呢所描述的就是这个沙滩。 是啦，就是那里啦，全长6公里，盟军呢派出最多士兵的。因为沙滩的尽头呢是一座呢好像一埲墙100几尺高的悬崖。过千名德军呢就在上面守护着碉堡。配备重型机枪，扫射正在抢滩的盟军。哇！嗱，嗰一刻咧，真系枪林弹雨啊！喺一架30几人的登陆艇上面咧，唯一的生还者 Robert Sales 忆述翻当时的情况啊。 甲板门一放低，队长就即刻中枪，来自4方8面的子弹穿过我身边的所有队友。我哋被打到粉碎，尝试跳出甲板落船嘅队友，都系因为随身嘅装备太重，游唔到上去水面而浸死啊！我当时好惊，我用尽全力，除晒对讲机啊、手枪、大褛。我就即刻游上水面啊！ 德军向盟军扫射的 MG42S 咧，系当时最快的机关枪，快过美军的 Browning 1倍啊！ 咁即系几快先？再形容多啲。 嗱，子弹射出的速度咧系1小时2000里，每秒射出125发子弹。 吓，每秒100几，数都数唔切啦。 咁睇啦，好恐怖啊！其实嗱，由于扫射嘅速度实在太快啦，令呢款机关枪咧被誉为 Hitler Super 希特拉的拉链啊！ 哇，面对多支希特拉的拉链，咁喺嗰度抢滩。好似同送死都冇分别、啊， 真系冇乜分别。盟军咧，首先要越过500码嘅水域，佢哋跑得唔快，因为咧啲水太深，同埋啲装备太重太多。就算成功避开机关枪嘅扫射啊，上到沙滩，仲要面对埋下喺沙滩嘅17000个地雷啊 ！D-Day 完全冇依照计划进行。 抢滩的盟军真是凶多吉少、啊、 头一个钟真是九死一生、啊、整个沙滩满布尸骸，连个海、啊、都变成深红色， 唉，真是惨不忍睹、啊、 早上7点半，中尉 William Moody、啊、带领着25名士兵匿埋在悬崖下边，避开德军扫射的范围。 那 Moody 之后又怎样呢？ 他发现呢坐以待毙是没用的，他决定带同2名士兵在悬崖表面呢找一下一些罅隙。 找罅隙有什么用啊？ 用自己的军刀、啊、插入去，再逐小逐小地拉自己上去，估不到他真的爬到上去、啊 嗯、 然后呢就放绳梯，下面的士兵呢就可以很容易地爬上去了。与此同时，海岸对出的美军驱逐舰呢断向碉堡的德军发炮，加上涌上悬崖的大量美军呢，德军呢应接不下了。 嗯， 去到下午1点半，美军已经控制奥马哈沙滩了。咁呢黄昏时段呢，盟军成功占据全部5个沙滩，推进内陆10里，逐一解放法国的城镇啊，追捕德军。 咦，咁希特拉冇做任何反应咩？ 嗱，啲下屬咧就不斷傳播錯誤信息啊！希特拉以為諾曼第行動只係煙幕，佢仲調動軍隊走向北面作支援啊！咁就加速咗納粹德軍嘅滅亡啦！ 啊，勝利真係得來不易，喺 D-Day 盟軍嘅死亡都好慘重。 喺 D-Day 呢一日啊，盟軍死傷超過9000。在奧馬哈沙灘呢超過3000名美軍陣亡的，他們的犧牲呢造就希特拉太平洋壁壘的一個缺口，數百萬的盟軍呢就可以湧入內陸，擊退殘餘的德軍，解放歐洲。 D-Day 真的很可怕， 雖然死傷的數字和血腥的情景呢很可怕，但是有個重點，人類共同努力戰勝邪惡，體現人性的光輝。 即係總之都係嗰句，人呢係需要努力呢先至可以改變現實嚇。 梗係啦，人唔去選擇命運，命運就會選擇我哋㗎啦。 好啦，咁阿 Dan 咧，你連續兩個星期咧就介紹咗 D-Day 啦，係一段好沉重嘅歷史啊。同埋嗱，我又知道咧，你就好勤力嘅，好盡責嘅。每一次揾料嘅時候咧，都睇好多嘅資料搜集，睇好多本書。但你唔係睇戰爭史巨著，而係睇一本咧只有百幾頁嘅兒童漫畫書。 係啊，嗱，其實西方咧非常重視歷史教育嘅，呢一類型嘅兒童漫畫書咧係好普遍。入面的英文詞彙呢仲要是非常之淺的，小學生應該看得明白的。而這本書呢入面還有16頁的珍貴相片，當中包括呢之前提及過的艾森豪決定開戰的會議室，用塑膠做的吹氣坦克，戰機飛向法國，幾百名傘兵呢降落諾曼底，離開登陸艇衝上沙灘的美軍，甚至山擒德軍的情景，這些照片這裡都看到的。 哇，都很珍貴啊。那這本兒童書叫什麼名字？ What was D-Day? D-hyphen 然後 D-A-Y。 那我查過呢，香港公共圖書館呢有五本呢可以外借的，有興趣的不妨去看看。 是啊，即上下歷史的一課又可以學下英文，是吧？好啦，這個歷史故事就聽完了，又有什麼歌跟我們分享呢？ 一套電影的配樂，在北美和歐洲呢幾乎所有的中學生呢都會看過的，就是描述 D-Day 的 Saving Private Ryan 雷霆救兵。 啊，我當時都有看啊，因為喜歡看湯漢斯嘛，他很多戲都很出色的。不過看這套戲記得即那時看是很心悒啊，即剛才你都形容了那些畫面啊。咁啊，有咩啱嘅音乐去配合呢？ 哦，呢首配乐咧就叫做《Hymn to the Fallen》，献给死者的圣诗，希望大家中意。 好，咁啊，唔该晒阿 Dan， 下个礼拜一再见啦吓，拜拜。 拜拜。Thank you. 好啦，差不多时间接近六点半嘅啦。听日翻嚟嘅星期二咧，我哋有张尚博士绘画吓，端午赏画论养生。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大家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英国康沃尔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之后，转抵比利时布鲁塞尔，准备参加北约峰会以及同欧盟领袖会面。拜登离开英国之前，先到温莎堡同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会面。拜登检阅仪仗队，然后同英女王查罪。拜登在会后说，英女王令他想起自己的妈妈，已经邀请英女王访问白宫。拜登又透露，英女王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了解他们，他和英女王谈了很久。拜登夫妇是英女王在温莎堡接待的第四对美国总统伉俪。英女王在位至今69年以来，已经正式会见过13位在任美国总统。七国集团领袖同意将会在未来一年向贫穷国家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会后公布说，今后几个月将会同民间团体、20国集团和其他国家合作提升捐助数量。不过，联合国表示需要更多疫苗。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话，全球新冠疫苗使用上，富裕国家占咗44%，最贫困国家只占0.4%。以色列有民众上街庆祝内塔尼亚胡下台。喺耶路撒冷嘅国会大楼附近一个广场逼满人群，喺特拉维夫市中心亦都有民众聚集，佢哋拍掌、欢呼同挥舞国旗。一名19岁青年说，对于新政府上台感受复杂，但认为是以色列需要的改变。医管局表示，计划今个月底起为普通科门诊病人提供接种新冠疫苗咨询，但承认增设有关服务后，一定会为普通科门诊带来少少影响。有病人组织关注普通科门诊服务一直需求大，如果再加新服务，可能影响诊症质素。建议可以考虑调动负责非紧急手术的医生处理有关咨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4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沙田大中桥路和沙田围路交界昨日发生一死七伤的严重交通意外，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拘捕私家车司机。意外地点发生过多宗严重意外，有人认为是与交通灯设计有关。我们问过香港汽车会以及当区区议员，一阵听下佢哋嘅睇法同埋忠告。 外界咧对于新冠疫苗嘅安全性仍然有疑问，咁同时咧都担心啊，究竟自己咧系唔系适合接种？医管局就计划喺今个月底开始为普通科门诊嘅病人提供接种新冠疫苗咨询服务。咁不过咧就承认可能会对现行嘅服务咧带嚟一啲影响噶。我哋访问过医生团体同埋病人组织，了解佢哋嘅关注。 疫情持续一年有多，到红十字会捐血的人少了，目前血库存量不够，特别是 O 型血只有5至6日的存量。一位曾经要大量输血的产妇说，自己曾经处于生死边缘，因为有心人无私奉献才可以拍到一张全家福，希望大家趁假期去捐血。一阵听听她心声。 要帮助弱势社群有很多不同方法，捐钱也好，做义工也好，都可以。有台湾人就是选择在北京开设社企，聘用听障人士。不过当中面对不少困难，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 在澳洲有一个要坐两个钟头飞机才可以到达的领土，叫做洛福克岛。岛上有七成居民最近要求有更高的自治权，而他们过去半世纪以来都保持同澳洲不一样的语言和文化。驻澳洲记者。